他最近也是频频使用军魔鞘这角色的人，怎么就忘了千机伞这个妖物了？一种职业只有一套普通攻击的套路，但到了军魔鞘这儿却是足足有了六套。千机伞形态一变，那就是一套。远近攻，全方位打击，连盾牌都有。 这EVS100的目标当然不会是BOSS，事实上连70级小怪的实力都没有。不过君莫笑此时却才50级，面对这100，从等级上来说其实还算处于劣势。但除了千机伞，夜修当然是更妖了。区区一点等级差距算得了什么？一堆喽啰而已。 千机伞在夜修的操作下不断地变换着形态，每一变都不像是陈国用事那样，有时只是单纯的无聊变了玩。夜修每变一次形态都有目的，改变形态后的武器立刻都会以最恰当的方式攻击到最恰当的目标。屏幕右上角的任务提示中，100的数字不断地向下扣着。 君莫笑的生命也在不断的下降着，但陈国知道这不是夜修招架不住，只是他不在乎罢了。他有足够的生命消灭这100个喽啰，根本不需要太在意生命，反正多剩少剩，系统也不会发什么慈悲。第二场景也是迅速通过，陈国看了看时间。 和他当初进行神之领域的挑战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叶修直接进入第三场景，第三场景还是战斗，不过是一场真实的战斗，无限制1对1，但对手是个 BOSS——暗夜猫妖，新手村格林之森的隐藏 BOSS。 当然，此时的他不再是新手村森林里那可怜的10级。如果真只是10级，就算是隐藏 BOSS， 面对70级玩家就是个灰灰。暗夜猫妖此时赫然已经成长了70级。一个70级的隐藏 BOSS， 50级的角色去单挑，但玩家却又是荣耀方面的顶尖高手。 反正就是一场很不寻常的较量。陈国屏息凝视，而后就见叶修和之前两个场景一样，进去就打，不带犹豫的。70级的暗夜猫妖顿时就像个老鼠一样满地乱窜，陈国甚至都听到叶修耳机中那接连不断的猫叫声，是惨叫。 系统已经无法阻止了。看着这一边倒的单挑，陈国默默的想着。第三关叶修依旧是很快通过，这一点陈国并没有意外。单挑70级的隐藏 BOSS， 如果只从字面上论，把这当作是进入神之领域条件的话，那简直苛刻的有些过头。除非是想把神之领域打造成一个死区。 才会设置这么高的难度，所以这个暗夜猫妖确实是70级的隐藏 BOSS， 也确实有着70级隐藏的 BOSS 该有的身手和能耐，唯独一点没有的就是他没有一个 BOSS 该有的血量，这向来才是 BOSS 最大的优势。 生命值后面不挂上一串0的 BOSS， 简直就不好意思和其他 BOSS 打招呼。这第三关的暗夜猫妖就是一个不好意思和其他 BOSS 打招呼的 BOSS，他的生命值放在 BOSS 堆里着实有些不堪。君莫笑50级的角色，面对70级有着20级的等级压制，这当中伤害不知被削弱掉了多少。 各种攻击技能的效果不知被抵抗掉了多少，结果还是被叶修打了个速战速决。他几乎没怎么还手，就被打成了一具尸体。失去生命的他成了任务物品，被叶修丢进了包裹当中。第三关完成。 叶修平静依旧，陈果却是已经兴奋莫名。看到把一堆人难得头破血流的神之领域挑战任务被叶修这样碾压式的完成，陈果忽然觉得很有快感，就好像自己被一个厉害的大孩子欺负了很久，这时候终于来了一个更厉害的，三拳两脚就把大孩子给打扁了一样。这是一种复仇的快感。要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拍手会显得很傻瓜的话，陈果早就已经开始鼓掌了。 哎，第四关，第四关！ 陈果催促叶修快行。第四关时就要离开新手村了，同时也是接到第四关任务，任务内容是送信。关卡当然是设置在了送信的路上。第四关卡的场景是一条崎岖难行的山路，两边都是万丈深渊，摔下必死，无疑是考验玩家的走位技巧的这一关。这一关陈国当初可是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慢慢挪出来的，就这过程中还掉下去摔死重来了不知多少次。而对叶修来说，陈国相信不过又是分分钟的事儿，结果却是比陈国想象的还要惊艳。这样狭长崎岖稍有不慎就会走空的路上，叶修居然有胆子使用飞枪，陈果完全无法想象怎么可能这样精准地掌握好飞枪的落点，每次落的都是分毫不差。话再说回来，叶修是战斗法师的玩家呀，枪手的操作搞得这么娴熟精巧又是怎么回事？陈果不怀疑叶修精通荣耀的所有职业，但是这种程度的精通未免有些过分了吧。陈果觉着就是职业圈的枪手选手来了也未必有这样的自信，把这条路用飞枪而且是马不停蹄的一路就这么飞过去了。要知道这场景如果第一场景一样，狭长山路也是随机生成的，哪里有弯转哪里有转，次次任务都不一样，所以不要说攻略，更不要提什么练熟了，这完全是飞枪技术的纯熟。陈国望着叶修，目光中有了不可思议，他曾经以为已经不会这样望着这位大神了，他以为他已经蛮清楚这大神是怎么样了，现在看来这货好像深不见底。第四关过掉的时候，陈果完全说不出话来。连闯了四关的叶修此时也是长出了口气，起身去喝了杯水，又点了根烟，在网吧里转悠着抽完这才回来。 我来试一关吧。 陈果向叶修申请，他忽然有了冲动。 试呗。 叶修不在意。于是陈国换到了叶修的机器上，操纵起了巨魔校。神之领域这挑战任务，无数玩家都是重复重复再重复的把每一关卡都磨过去，印象都是深刻的不得了。不用看什么提示，任务流程个个都是记忆犹新。陈国很快就接到了第五关任务。任务内容当然不是战斗，陈国可没自大到觉得自己用这50级的角色就可以战胜70级的对手。如果有这实力，当初也不会觉得50级就完成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是不可思议了。这份不可思议主要就是集中在战斗上。那些跑跑跳跳的，陈国觉得50级还是70级区别不大。第五关又是一个考验操作技巧的任务，而这一次要用到的主要操作是翻滚。场景中诸多需要通过的地方，直接走太高，蹲下走太慢，趴下走那更慢了，所以只能依靠翻滚这样的动作才能顺利能过。 和之前类似关卡在设计思路上共同的一点就是不容有失。在这一关里，翻滚如果没掌握好时机，比如磕到了挡板上，那么立刻会触发到机关，直接秒杀，从头开始。这一关陈国当时也是靠他自己完成的，此时看叶修一气呵成就过了四关，只觉得好酷好威武，顿时也是心痒，想试试自己是不是也能威武一把。事实证明当然是不能，陈果虽然以前有过通关的记录，但很显然通过这些关卡，叶修这样的完全靠的是实力，而普通玩家却有相当一部分靠的是运气。他们并不是真的拿捏好才顺利通过，有些地方只是正巧蒙对通过了而已。再来一次的话，如果技术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只能是再次祈祷运气的降临了。陈国此时先不说运气了，本身的状态都不佳，熬夜本就不是他的强项，此时后半夜早已经神困体乏，精神不济，此外又想到叶修在旁观看，精神又是莫名的紧张起来。 你别看啊，陈国扭头说。我哪看了？ 陈国无语。叶修真的没看，正在摆弄他的朱烟霞呢。顿时陈国又觉得挺希望叶修能看的，可是刚说过别看的话，这时改口哪里好意思，只好真的就自己开始了。失败，失败，失败，陈果不断的失败着，最好的一次也才滚过了六道障碍。陈果偷眼看看身边叶修，拿着他的竹烟匣正不亦乐乎，真的是一点都没关心一下这边。陈果硬着头皮继续坚持，继续失败，终于忍无可忍。 喂， 啊，完了吗？ 陈国泪流满面， 过不去。 那我来。 叶修和陈国换位，两分半钟后，君莫笑从场景的出口潇洒地跑了出来。陈国只恨自己没有写轮眼，不能复制叶修这游戏技术。 下一关玩吗？ 叶修这时候开始主动关怀陈国。 睡觉去。 陈国起身，决定不再自找刺激。 现在睡啊？哎，今天网吧正式开始营业了是吗？ 是啊。 几点开始？ 中午。 由于网吧早上本来也就没什么客人，所以陈国也没催着工作人员大早上就赶回来上班，索性就定在初八这点中午才开始营业。 那你中午能起来吧？不用我守到中午给他们开门吧？ 不要。 那好。 叶修点了点头，继续关心他的游戏去了。陈国此时却又开始犹豫了，他其实挺想看叶修做神之领域的挑战任务的，看着那些让他们普通人无比头痛的任务，在大神手上被这样碾压，也是无比的有快感。刚才是因为受了些刺激，所以干脆决定睡觉。只这么一会儿，忽然又觉得睡觉没意思，还是想留下来。可是叶修却又提醒到了他，中午还得起来开门做生意，于是这一下成了个难题。生意天天有，任务可就这一次。最后陈果还是拿这理由说服了自己，又折了回来。看到叶修疑惑地望着自己，陈果无比牛叉地瞪了他一眼。 看什么看？我又不想睡了，不行。 那你想干嘛呀？ 看你任务。 陈果说完这话的时候才发现，叶修这边也已经退了游戏了。屏幕上开着的是一个视频，荣耀比赛的视频。 嗯，你怎么不做任务了？ 不急啊，时间多的是。 哎，看什么视频？ 陈国却还是好奇地凑了上来，看了几眼以后一怔， 这不是晚上霸图和家世的？ 对啊， 团队赛。 嗯， 不是看过了吗？ 再研究一下。 陈国这才明白，这又是业余和专业的区别了。业余的看过就当没事了，专业的却把每一场比赛都当作是资料，作为是一个题目去研究，观察对手，研究对手。叶修虽然目前不在职业联盟中，却依然还做着同样的事。 喂，这场比赛里还有什么门道啊？你来讲讲我听听。 不用了吧，你这个资质。 你说什么？ 是这样的啊，你看晚上比赛的时候，李博说从韩文清、大漠孤烟的这一季斜冲，霸图开始了收获他们的战术果实。其实不是。 嗯 什么嗯啊，其实你不记得了对不对？ 我记得呀。 陈国怒吼，因为没有什么方式可证明，只好用音量作为证据。 记得就好。那你看，其实霸图占据主动是从这里开始，十不转的这一个走位，看到没有？ 张新杰的十不转。 我让你看走位。 我看到了。 那这走位引发了什么？ 这不是你要讲的吗？你就不能自己观察思考一下吗？ 我这个资质。哦，那倒还是。 叶修一脸的我就知道。被噎得没话说的陈国依然还是跟着叶修重看了一遍霸图和家世的这场比赛。这一次不是看热闹，也不是跟着一堆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感受氛围，这一次是真正的欣赏比赛，研究比赛。张新杰指挥他的角色十不转的那一个站位是个什么道理，叶修也是详详细细讲给陈果听了一遍。陈果顿时有一种陡然看到一片新天地的感觉。而后的观看并不像看转播那样一气到底，很多地方叶修会停下来，而后再切回反复观看，换着视角观看。陈国这才发现，叶修看的并不是比赛时的直播视频，而是在赛后会被上传到官网的游戏系统的录像文件。这个就和玩家在竞技场中的比赛录像一样了，在用专用的荣耀录像工作回放时，可以自由地切换各种视角。毫无疑问，要研究比赛的话，当然是需要选用这种录像文件了。不过这种录像文件是肯定要下载的，而且文件不小。陈果这刚离开，叶修就看上录像了，说明他早早就有下载了这文件，早早就准备要研究比赛，并不是临时起意。 果然专业啊。 陈国心里默默地念叨着，略有一点走神。因为有些地方叶修反复看也不讲话，陈国在旁看个两遍完全不知他在看些什么。又看叶修那么认真的模样，也不好说话去打扰，只好一个人在这里胡乱开开小差。等到叶修看明白了，有时候会和陈国讲，有时候却是一言不发继续往下。陈国也不多嘴，叶修讲他就听着，叶修不说话他也不问。